制作完成。请您继续关 注。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节目呢，跟红九一起来聊天看书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小说联播的资深编辑，来自文艺广播的吕鲁波。鲁波哥你好。 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叫秘密花园 冒号 啊，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来自英国的一位作者乔汉娜贝斯福，来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他也是长期占据了英美的亚马逊畅销榜的第一，不仅是风靡英美，更是席卷亚洲，在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网站畅销榜上也都是有它的一席之地。哎呀，畅销量真是可观呀，而且后劲儿好像现在还是挺足。这个秘密花园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书啊，鲁波哥其实知道啊，其实我们有同事把它也当成一种放松啊，或者是释压的一种图书， 嗯， 对吧？ 其实我没有主动的去了解这个，我就是看到同事在画这个，啊，听他们说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书。我想这个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描红木字一样啊，给你一本，他是把字写好了呢，中间不涂上，用框子， 嗯， 哎，把这个字写出来，然后你呢用墨来填它， 对， 那个练字。当然，这个那个时候是太基础了啊。这个书呢，我看我同事，就他里头用黑线圈出来的就是各种奇花异草， 嗯， 就是很繁琐的画面，但都是黑色线条， 嗯， 那么里面的空呢是让你用彩色来去填充， 对， 哎，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看到市场上也卖各种这种彩笔啊，现在能多到几十种颜色了， 哦， 我们过去说有12种颜色。就很好了，小的时候哈，凑这种12色的笔呢，家长还轻易不给你买呢。 嗯， 现在有50多种、60多种，哎呦，这个颜色色差非常的细微，也真漂亮。那么有了这样的笔，我觉得也得有运用而生这样的书才可以，就是它可以，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呗，涂成不同的颜色，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描红木字的升级版，甭管升了多少级。是一个升级版， 透彻啊，看得非常透彻。哎，您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好玩吗？还是说现在确实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泄压书，开心了、不开心了、无聊的时候，全都拿它玩。 这个东西看怎么说啊，就是初衷是这样的。对于有些从来不做这个事情的人呢，他刚开始做，他可能会觉得很新鲜，因为人家把框子给你放在那儿了，你涂上颜色，那你想涂什么色可以涂什么色，没人管你，看来是很放松，是吧？你今儿涂点，明儿涂点，没人要求你。但是我想哈，这个就是要搁我，我就琢磨，我说我可能新鲜一两天，但是你说你涂到一半你不涂了，你放那儿老觉得是个事儿，你会想把它涂成一个很完美的，比如别人涂了很漂亮，你想我也得涂，哎呀，我涂的不如它好看呢，为什么呢？你又开始纠结，这个东西就起不到解压的作用了。因人而异啊，就说玩这个东西啊，一定是要有趣味，千万不能比，也千万别给压力。就是你有压力是那种，哎，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的，你不要觉得哎呦又没画完，今儿得 加个夜班吧，给他画完吧，那不行了，那是额外给自己增加了压力了，我觉得。 好，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本书啊，叫《秘密花园》，一本探索奇境的手绘涂色书。说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呢叫做《三体》。三体呢，一会儿我们干脆开辟出一个大的时间来说一说吧，因为毕竟它也是获得雨果奖了嘛。 对，现在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嗯，再说它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岛上书店啊，岛上书店。岛上书店呢，也是一本现象级的全球畅销书。2014年的4月1号，岛上书店精装版在美国上市，立刻呢，以一路破纪录的一个姿态，成为了2014年全球出版界的黑马。短短一年内呢，风行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30个国家，也是创造了全球出版史上这个最快的一个畅销记录啊。那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呢？阅读速度快，口碑传播，可能也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好读嘛，简单。短短十几天就涌现出大量的读者反馈啊，人说，哎，花了3个小时就把它看完了啊。我说在飞机上读完这本书，我凌晨2点多我把这本书看完了。一本新书呢，能让读者迅速的完成，这对于一本畅销书来说，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啊。作者这种笔触呢，对情感的表达方式犀利不凡，据说呢还是非常精致的啊。像这种畅销书，也有些人有一个感触啊，说哎，这畅销书，1-2个小时就读完的书就没有什么价值，都留不下来。我说鲁波哥，你对这个是怎么看？ 嗯，首先这本书没看过，我就觉得这个发言就打折扣啊。但是抛开具体书呢，就单谈一下说，有些畅销书这个东西不一定，畅销书有的会变成畅销书， 嗯， 有的畅销书最后就没有了，消失了，大家不会再说它，它确实有不同的命运在。那这个东西呢，还是不管怎么样，那么作为读者来讲，你是有权利的， 嗯 啊，不要怎么说呢，被畅销这个名头来限制住你。只要有时间有兴趣，你就可以拿来翻翻，翻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收获，你从中吸取到了营养了，那这个书对你就是有用的。 嗯 啊， 对，这个书呢，其实故事也很简单哈。 嗯， 什么叫岛上书店？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啊，要不然大家云里雾里的说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对， 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啊，有一家书店啊，就是相当于主人公在经营这家书店。命运应该说对他不太公平，妻子去世了，这个书店呢也陷入了危机，就连唯一值钱的宝贝也遭到了盗窃，他这个人生啊就陷入了僵局，他这个内心也沦为了荒岛。就在此时呢，一个神秘的婴儿出现在书店当中，意外地拯救了陷于孤独绝境的主人公，成为了连接他和小姨子、警长、出版社女业务员之间的一个纽带，为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转机。这个小岛上几个生命是紧紧相依，也走出了人生的困境，而所有对书和生活的热爱都是周而复始，也是非常的汹涌啊。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一位作者，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吧。啊，岛上书店，据说也是写给所有爱书人的。 这是外版书吧？ 外版书，外版书。对，好，这是我们今天上榜的第二本书，叫做《岛上书店》啊。那其实还有一本书，可能未来也会成为畅销书了，《阿弥陀佛么么哒》，这也是经常来我们节目的大兵同学，啊，作者大兵，他的前两本书《他们最幸福》和《乖摸摸头》，我们也都曾经做过，尤其是《乖摸摸头》，据说现在已经畅销了150万册， 嗯， 应该在书籍当中是超级畅销书了。 这类书我还倒翻过一些啊， 嗯， 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这样的作品。还是比刚才那个岛上书店，我建议大家可以优先选择这样的书来读。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呢，首先这样的书的作者他是主要写他的经历， 对， 他的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经历。 那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大家一说就是地大物博，历史五千年上下啊，它确实它涵盖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有限的时间空间，不可能涵盖那么多的体验。那么有的人去体验了不同的生活，他有一种冲动把它写下来，我们通过间接的材料来了解，也是一种养分的吸取。他呢，我觉得这个更多是依托一种真实的体验，你来跟他分享。他比那个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东西呢，我觉得更可信、更亲切，而且它确实是一种存在，是一种可能。 对、 啊，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对，还有一群这样的人，以他们自己想要生活的一种方式存在着，这个确实很难得。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就是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三体》，关于这一次的雨果奖，很多人非常关注的科幻界的一个大奖。三体呢，这样的一本书获得了雨果奖，也是为亚洲首次获奖。在科幻界，其实中国呀，就是还是稍微落后一些啊，可能美国的一些作品、欧洲的一些作品会经常获奖，但是我们这次拿到这个奖项，应该说也使人为之一振吧。但事实上呢，作为刘慈欣《三体》的作者来讲，他还是比较谦虚的啊。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最佳长篇故事奖，亚洲人第一次获得雨果奖，也是中国科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刘慈欣觉得呀，他自己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人很振奋啊，但是他说，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不要因为这个而冲昏了头脑。你知道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莫言啊，当时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很淡定。刘慈欣呢语气很冷静，他觉得整体而言呢，中国的科幻市场还处于一个很不成熟的初步阶段，少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他说，我和青年科幻作家接触不多呀，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个人的风格，使创作风格多样化，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说，我喜欢《三体》，他很可能获得雨果奖，这应该是在之前说的。因为《冰与火之歌》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在美国很牛。他说，在雨果奖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很少有非英语原创作品获得提名，中国作品从来没有过，因此呢，《三体》在这方面是一个突破，也是世界科幻大会正在缓慢变得更加世界化的一个标志啊。也是有评论认为啊，咱们就可以评一评这个雨果奖，还有就是刘慈欣这个《三体》，说美国的科幻小说呀，越来越偏离硬科幻的道路，反而呢有很多反对科技的主题。确实这样，你包括好像这个，当然我没看啊，就《终结者》呀，有很多人说这《终结者》哪是什么科幻呀，完全是一个合家欢的电影嘛，是吧？里面就把之前回顾了一下，走的是温情路线。对此呢，刘慈欣是认为啊，说这可能算是科幻作品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原因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包括现代文学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目前科技发展和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一般被科幻作者称为硬科幻，也就是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同情节和题材呢集中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这种倾向的软科幻进行了一个区分。但是因为《三体》同美国主流科幻文学的风格还是有所区别，所以可能对美国的获奖也会有所影响啊。三体电影可能会限制科幻迷的想象力，就是近期我们说他们拍这个《三体》的电影啊，被很多业内人士其实不太看好。一方面呢，他们也看了这个所谓的粗剪的片子哈，可能不太理想，他们觉得。另外一方面呢，觉着目前的我们的这种拍摄手段，还有讲故事的能力，以及这种特技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三体》的这种宏大的世界观啊。那中国何时能走出科幻中世纪呢？这一点呢，其实类型文学目前是风生水起，但是纯文学呢是越来越小众，科幻小说能不能抓住这种机会走出中世纪，所谓的中世纪哈，这个打一个问号。 包括刘慈欣说，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写出《三体》来，他也不敢肯定说，在这个中国科幻界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作者出来，他自己也不敢说，其他人也不敢说，啊，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对科幻作品比较陌生的读者，啊，这个你要说分析起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阅读环境对于科幻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不管是阅读还是创作来讲啊，都不是那么火爆，它肯定有一个，你要从各个方面去找原因，可能都能解释的。但是刘慈欣这个书呢，我记得他前一段时间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我记得当代那个时候在评这个年度接力的作品的时候，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就曾经上榜过。这个呢，就说明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没有在众多的这个作品当中被淹没，尤其在当代这样的一个很接地气的文学杂志上，能够被读者看好，被读，因为它那个评奖啊，是完全读者参与来评的， 对， 它是一个透明的奖，没有奖金的奖，所以不存在什么功利的问题，那只要好，大家评你就证明有人看你，就所谓有点击量啊，就说明，当时我们就关注了一下，就说，哦，这很难得，说这样一个科幻的作品在我们当代的文学当中有这么多年轻朋友关注他，认为他写得好，这确实是个很振奋人心的事儿了。当然从我们自己个人的阅读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读完全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愿意凑凑这个热闹看看就看看，如果你一直不太关注这样的作品，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你就落伍了，你一定就比别人低多少，它绝对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阅读这个东西是非常个性化的，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什么人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对 吧？ 其实，咱们稍微的说一点题外话哈，当然这也不是完全的题外话。科幻类的电影，有些人很喜欢，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喜欢，真的，尤其一些女性受众，她可能不太喜欢看这种科幻类的，她觉得瞎掰。就好比说有一些艺术片啊，有些人很喜欢，像鲁伯哥，鲁伯哥应该是看了《刺客聂隐娘》是吧？ 对， 他应该是侯孝贤的一部作品。 对对。 应该说70岁的老爷子，拍了一部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 而且侯孝贤的片子正式在内地公演的，好像这是第一部吧？他们有人是这么说。 而且是投资最大的一部，应该9000万的一个投资。但是评论两极化。有一集呢，就觉着哎呀，老爷子一辈子不容易，他拍的就是他自己，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不在乎别人去看他，他是真正背对观众的。有些人呢就说，这什么破故事啊，这完全是这不会讲故事的一个导演，太闷了啊，这就是一个 PPT 啊，比这个小四高级几倍的一个 PPT 啊。还有人说他就是去看画展了，看画展了，这不太一样，是吧？就是刚刚你说阅读是个性化，其实电影有时候也是个性化的。 对对对，简单谈一点观感啊，利用这个时间， 因为它也是这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是吧？ 对，唐传奇，一个唐传奇的故事改过来的。其实电影当中啊，这个东西就是确实也需要回味，我觉得是需要你看完之后回味。因为就从我们现在看的大片比较多，娱乐的片比较多，当然这个刺客聂隐娘这个题目它很吸引年轻人，就大家更多寄托的希望是一个什么传奇故事，里面用了什么样的高科技的手法，怎么打斗的激烈，情节怎么有悬念，演员怎么能够突破自己，甭管是俊男美女啊或怎么样，能给人更多的感官的刺激。因为现在很多大片都是在这样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观众的神经变得疲软了。说实在的，侯孝贤，我就觉得这个看完电影啊，我想这确实是侯孝贤，但他好像又不完全是侯孝贤，有这么种感觉，啊，节奏的确是慢，因为我也本身对电影没有什么更深入的了解，不是行内人，就作为一个观众来讲，节奏的确很缓慢，他这个缓慢是很平均的缓慢，这个就是哒哒哒哒，基本上是这样。 那不就睡着了吗？ 哎，就是说意志薄弱点的很有可能，啊，画面的确是很美。那我觉得他这个投资可能是更多运用到了这个，你想带着这么多器材要到一个不常有人去到的地方，景色那么不俗，那恐怕是不容易的。那么你寻找到那样的一种景色，也是需要艺术的眼光，艺术的眼睛。 对吧？还有搭配上有人的活动等等， 嗯， 能感受到导演是在追求一种，好像那个时代，大唐离我们很远了，他想在他的意识当中去还原那样一个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女性的刺客，这个聂隐娘题目就是刺客聂隐娘，我就很关注这个人物的，他是怎么变成刺客的，他的身世这一块是大家所关注的，对吧？再有他成为刺客以后，他的这个本领高超到什么程度，他去刺杀什么样的人，那么在女杀手在刺客的这个角色当中，他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可能是我们普通观众会期待的，就他做了什么能感动我们吗？他不同于一个一般的刺客，对吧？ 嗯， 那这些点应该是我们想的，应该是重要的地方。但是看过电影以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语言对白非常的少，就是他可以精到不能再精了。 嗯， 就是你再少说一句，恐怕这个就都全都断了，联系不上了。这个很有限的语言，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讲，要想把他这个勾连出这个人物的身世，比较困难。 嗯， 就是你可能真还得看个两三遍。这个人物关系，长辈跟晚辈这几个亲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一遍看下来，真的，我想，除非有对原著的了解，对于电影的有种独特的认识人，可能才真能把它一遍搞清楚，这是问题。 嗯。 再有一个呢，你要是期待里面的打斗多么精彩，那我想这个是肯定满足不了你。 嗯。 啊，甭管什么暴力美学啊，怎么怎么样，它打斗的场景非常的少。也没有多么多么炫的东西在里头，那就是个刺客， 嗯， 必要的时候要有这种场面。那么，关于到舒淇演的这个聂隐娘到底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就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感受到的就是说，她的心不是冷的，就跟那个法国电影这个刺客，对吧？这个杀手 不太 冷吧？ 冷 哈，哎，她有点相通的地方。虽然是个职业的女刺客，在那么一种孤立的环境下被培养出来的，但是她有爱。 嗯， 她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后，这个拿到那个当初的信物以后，她的那个哭给了她很十多秒二十多秒的一个镜头，你从她的那个哭你能感受出来她的心没有死。所以她的师父在这里面有过两三次就说，你的武功到了，但是你的这个心还没有到，你还被世间的这个纷杂的这个伦理这些东西所缠绕所羁绊，他的师父说过他几次，就证明这个刺客没有，这个不是那样的。那他最后甚至背叛了师门，背叛了长辈对国家的那份忠心，等于是他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我想这个东西呢，他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应该是。 嗯，有机会朋友们也可以拉拉片儿吧，对吧？当然了，那自我选择吧。 对，我觉得这个争论是挺好的，大家互相争论就能补充完整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啊，读书没有禁区嘛，其实看电影也是这样，可以多看多感悟多体会不同类型的影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内容呢比较多， 跳跃 也比较跳跃啊，希望能够对您的阅读有所帮助吧。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啊。那今天就先进到这里，非常感谢罗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好， 我们下期再见。 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记起梅竹马，人们总说他俩。那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张望，姗姗来迟的他，送你一只含苞的花。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不灭的烛光，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花影还在风中飘荡，抬去了遥远的北方。繁华城市的繁华，让人迷失了方向。

北京时间13点整。